再曝光，重踏旧往昔，足印可以望。人在冷风中哭过也恨过，只想这是一场梦，梦醒掠过，没法记清楚当初跟你共奏那心歌，轻哼出那调儿，但缺你抚唱我。缘尽已早知，痴想已灭破，只见你默默躺着熟睡，抛下我。在爱恋中不懂错是错，原是没结果，偏要点爱火，情是自封魔，不可当满意，可惜这误会竟成了绝望的大错。记起那一天街中的你在痛哭悲歌，只伤心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。原谅我好吗，请你再望我，今天以后岸边呆坐，剩底是我。记起那一天街中的你在痛哭悲歌，只伤心我未曾像你爱那么多。原谅我好吗，请你再望我，今天以后岸边呆坐，剩底是我。今天以后岸边呆坐，剩底是我。